扭扭屁股就像这样。 快找好你的位置， 大家一起来玩捉迷藏。 肚子饿了不要担心， 有好吃的水果沙拉和点心。 扭屁股就像这样， 戴上 party 尖尖帽， 好好打扮真是欢喜， 把礼物穿过来， 有你的也有我的。 We go the party， 大家一起摇摇。 We go the party， 大家一起摇摇。 We go the party， 大家一起摇摇。 踏踏踏，拍拍拍，扭扭屁股就像这样。踏踏踏，拍拍拍，扭扭屁股就像这样。 We are the party。